向上，也许一个心愿，勇敢向前，梦不会碎。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新年望，你来唱歌我来喝，我俩好搭档嘞。唱呀唱哎，天正水圆人正熟，春满乾坤福满堂，你家我家都一样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大三江，大三江嘞。唱起唱起就唱起嘞，先把新年唱完你唱嘞。什么想想上了天，什么想想过新年，什么想想借钱过，什么想想每个人前。抛竹香想上了天，锣鼓响响过新年，乌龙响响借钱过，压岁钱响响你眼前。什么多多过了天，什么多多过新年，什么多多借钱过，什么多多没眼前。金银多多过了天，财宝多多过新年，拜年的多多借钱过，钞票多多没眼前。什么高高上了天，什么高高过新年，什么高高借钱过，什么高高没眼前。蜡烛高高过了天，年高高高过新年，高桥高高借钱过，什么高高没眼前。少年该你高高地站在泪跟前泪，每个安全泪。

祝我腐烂。

燃亮，才灵魂